Thank you. Thank you.

死了要命的儿，奈何还没那些啥那个长着呀，是该要养着草，只养养见不上个人，哥哥我在这个梁上呀，妹子你在哪个，看住了那个哥哥妹妹你就拜拜海上，看住了那个哥哥妹妹你就拜拜海上。 蹦 想亲亲那块香的油，日日冷冷的那块手，你身上那块大饼红呀青了没咋我心烧口，人头见那块香你呀哈哈哈哈哈哈笑，人头他那块香淡淡掉，人头他那块想你呀情没咋泪淡淡掉。 像个 一步我跨过乌拉山。

细看，那哥哥那哥我呀这呀嘛这 Thank you. 难言。